葫芦 什么都可以。 您说，京韵怎么样？京韵， 京韵，刘白浪哪派？ 哎，刘白浪哪派？您要是想听哪派唱哪派。来来来来来，好。探晴雯，探晴雯可以吗？ 刚才不能说是叫白派，只能说是模仿严秋霞老师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 啊，您喜欢曲艺，爱听曲艺，就是对曲艺的支持。好，再唱点什么呢？ 嗯。 落派。落派的怎么样？ 好吧，好吧。 剑阁温良。 好好。 你是落派，还顶出段子来了。那么我们就唱几句《剑阁温良》。 好好好， 好，这是落派的代表作。好，只要您没有审美疲劳，我们就请雪芬继续唱下去。 这落派呀， 不一定唱得好，如果唱得不好呢，大家多谅解多批评。好，这个京剧呀、啊，我就是跟乐队只对出来一段17年。 哦，老的，现在是徒弟。 就是有一点点模仿高玉倩老师。 杨雪芬特善于模仿，刚才忘了，他几位老艺术家曲艺界的，谁怎么上台，这手怎么动，都模仿惟妙惟肖，是不是？模仿一段 模仿高玉倩老师啊，不一定模仿的好，如果模仿的不像，观众朋友就别给我打分好不好？反正今天就以联欢的形式吧，咱们大家一起热闹，因为是正月嘛，要喜庆，咱们怎么高兴怎么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Cheers! 看起来，你爹爹死去，难回返，奶奶。 这个不仅姚雪芬唱得好啊，邓紫棋他们也唱，我发现乐队老师也非常的难得啊。罗先生老师啊，王明老师，这个罗先生平常啊，这个基本上没弹过京剧啊，但是今天呢需要就能弹，而且弹得这么好，说实在确实比我弹得好。这个朋友刚才在那儿说，希望唱一个他的本工，唱一段《刘伶醉酒》。好，各位，再唱一句。咱们俩这个天也不早了，时间也很晚了。回头呢，他们天津也还赶回去，大家也欣赏也累了。咱们这一段就作为全部的啊，最后结束的这么一段了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欣赏《刘伶醉酒》。 因为平时我在天津也不出去演出，所以说呢，这是临时和乐队的师傅们、老师们，临时的合作。这个《刘伶醉酒》呢，好像就没有排，没有排没有关系，我们在台上这个现演，奉献的献。如果唱得不好的地方呢，请观众朋友多多的谅解，谢谢。从他那边来

你家

想起来南街边儿啊，那我的我的味儿劲儿啊，火气味儿劲儿啊，自从那一年的出了天到现如今啊，怀抱着胖小子胖伦敦儿，嘿有个意思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可他妈本姓金儿，养着的小宝贝儿挑的还自不然，两人家呀的夫妻和美国对金儿啊，二哥哥撇的奴家的我们没有你的经济事儿，我要